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家政就找管家帮，月嫂、育婴师、保姆、保洁，咨询电话95081。管家帮。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旁耳边。 87.6。 老板，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今晚我们说电影。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今晚我们说电影。 1937年12月13日，侵华日军攻占南京后，在短短的6个星期中，大肆烧杀淫掠，残害无辜平民和放下武器的中国士兵达30多万人，强奸妇女20000余起，全城1/3的建筑化为灰烬。南京大屠杀是二战史上的特大惨案之一，给中国人民留下了刻骨铭心的伤痛。为了铭记国耻，也为了纪念这一重大民族灾难，我国定于每年的12月13日为国家公祭日。在国家公祭日的前夜，我们为您献上由福建电影制片厂、南京电影制片厂于1987年联合摄制的国产影片《屠城血证》。这部影片也成为了中国第一部正面表现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的故事影片。大家晚上好，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在今天永恒记忆单元，我们一起来分享的就是这部《屠城血证》的故事。这部影片由中国著名导演罗冠群执导，著名演员翟乃社、陈道明、雷雀生等主演。影片围绕一批记录日军暴行的现场照片的保藏，表现出了中华儿女面对屠刀不屈不挠的英雄气概，揭示了南京大屠杀是日本军国主义有计划有预谋的大规模血腥暴行。电影的线索是导演罗冠群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发现的16张真实照片，这些照片是日军在南京进行杀人比赛时拍的。罗冠群和编剧几经辗转，找到了照片的提供者，冒死保存着16幅血证照片的罗锦老人。当时，罗锦老人在这家照相馆当学徒，当他看到日本人在照相馆里冲印这些照片时，就悄悄留存了一份。于是，罗锦的经历就成为了屠城血证的故事原型。在南京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时，照片作为金字第一号证据提交法庭，发挥了重要作用。罗锦老人于2005年2月5日因病在上海第一人民医院不幸逝世，享年82岁。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感受那段不该忘却的历史吧。 一扇窗，一扇门， 一片光影，一个故事，一个世纪。今晚我们说电影《永恒记忆》。 医生展涛是金陵大学教授米尔斯的学生，米尔斯的女儿凯蒂深爱着他，两个人一起在米尔斯的带领下做着科学研究。但是平静的生活在1937年12月13日被打破了。这一天，侵华日军占领了南京城，开始对南京城进行惨绝人寰的大屠杀。看着被日军践踏下的南京，看着城里的无辜百姓被杀，凯蒂万分焦急。他来到医院，找到了正在救治伤员的展涛。 展， 凯蒂，你怎么来了？ 展涛话音刚落，日本鬼子的一颗炸弹就在不远处响了。 这儿危险。 展，最后一艘美国船马上离港，我们一起走吧。喏，这是爸爸给那时船长写的信。 凯蒂，谢谢你，谢谢教授的好意。 展大夫， 可是我…… 正说着，护士白燕又送来一个被炸伤的病人。 来，上去。 展，我们快走吧。爸爸说了，绝不能让这场该死的战争断了咱们的研究。 护士白燕听到这里，也开始劝展医生：“ 展大夫，你还是走吧。” 准备手术。 国难当头，展涛默默地拒绝了凯蒂的请求，决定留下来，用自己的医术救治受伤军民。同时，南京城的百姓为了躲避炮弹和日本鬼子的追杀，纷纷都逃到了国际安全区。但是，照相馆的老板范长乐因为妻子怀孕行动不便，只得和妻子女儿一起留在店里。一家人正战战兢兢地躲在屋里时，房门被日本鬼子佐佐木砸开了。 长官，不，东阳长官，您这边请，您这边请。东阳长官，东阳长官， 你是指哪兵？ 不不，老百姓，老百姓。哦，对，照相的，照相的。你看，您看这个，您照相，这边请，我给您照相，我给您照四寸的，包你满意，包你满意。啊！ 不，长官不，不，慢点！ 小弟，快过去！长官不能跟长官不能，长官不能跟长官，我太太要生孩子了，长官不能，长官，我太太要生孩子了，我求求你了，长官，我求求你了。 原来，佐佐木将日本鬼子烧杀抢掠的行为都拍了照片。 谢谢了。 把他请出来。 好，我洗，我这就洗，我给你放大四寸的，包你满意。长官，慢走。 你要不老实，统统的烧了。 是， 杀了。 韩总。 佐佐木耀武扬威地离开了范长乐的家。与此同时，日本特使桥本和他的外甥立原孝乘坐着军舰来到南京。 鲜血染红了扬子江。阿孝，舅舅，此情此景，你有何感想啊？ 我想这都是为了圣战的需要。 是啊，我们的勇士在南京城写下帝国历史最辉煌的一页。 绥靖记者真会抢新闻， 胡闹。虽说通过在南京的行动向支那人显示皇军的武威，是大本营的决策，但是报纸怎么能公开刊登这种照片呢？国内外会引起什么议论？帝国的声誉又将置于何地？我们应该让全世界知道，皇军带给南京人民的是和平与安宁。军部这次派我来，就是为了这个特别使命。阿孝，你曾经留学满洲，算得上是个支那通了，跟着舅舅可要好好干呐。 是， 我相信在这血与火的战场上，能把你锻炼成一名真正的勇士。听说对于在满洲度过的日子， 你还颇有思念之情，是这样吗？ 桥本的一席话让丽媛笑陷入了沉思。原来丽媛在哈尔滨留学时有一个交往多年的女友，名叫柳晶晶，她这次前来也是希望能够再续前缘。可在这时，南京城里日本鬼子的暴行还在继续，为了避免更多的伤害，展涛带着医院的伤兵还有部分受伤的群众转移到了国际安全区，一直在安全区协助救助的米尔斯教授找到了展涛。 展，形势是严峻的，你来看，在总共 3.86 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已住进难民20万人以上，国际委员会几经交涉，日军总算承认了安全区，但提出了严格的条件，安全区内不准出现任何军事设施和军事人员，否则他们将不提供安全的保证。 那伤兵怎么办？ 按照国际公法，放下武器的人就不再是军事人员，日方也答应给他们人道的待遇。 人道的待遇？可是我那些来不及撤走的重伤号全都给杀了。 但愿安全区不再出现那样的悲剧，我们要严加检点，不给日本人找到借口。 是啊， 你那些伤兵， 我问过鲁营长，他说都把枪扔了，没有带进安全区。 哦，告诉你，我们要严加提防，不让一颗火星毁了整个安全区。哦，对了，你那伤员多，我给你找个助手怎么样？ 哦，谁呀？ 说着凯蒂推门走了进来。 我怎么不欢迎吗？ 凯蒂，你没走？ 难道说只有你那位白燕小姐能当战地英雄？别忘了，我爸爸盗过马的里，我的身上也流着勇敢者的血。 就这样，凯蒂也留了下来。这天，范长乐的妻子马上就要生孩子了，范长乐请来了展涛医生。随着一声婴儿清脆的啼哭声，一个新的小生命降生了。范长乐开心地拿出了祖传玉佩，准备给儿子戴上。 哎，给儿子戴上啊！哎，好嘞，戴上啊！戴上。哦，别哭，别哭，别哭，儿子，儿子。 这时，在一边洗手的展涛医生看到了范先生给日本鬼子洗出来的照片。 范先生，啊，展大夫，您可真是救命的活菩萨！我这儿子。谁让你洗的？ 一个日本兵，一个中国人， 怎么能洗这种照片？你还有没有一点起码的中国人的良心？ 我实在是没有办法，展大夫，您知道吗？我要不给洗，他们就要毁我的全家，还要烧我的房子。 王国奴， 展大夫， 王国奴！ 展涛气愤地离开了范长乐家，谁知刚刚回到国际安全区，就遇到了日本鬼子的安全区滋事，看到人就打，看到东西就砸，为所欲为。在安全区养病的鲁营长和战士小广东他们，看到日本鬼子如此无法无天，气愤地拿出了私自藏起来的枪，准备跟鬼子拼了。这时，展涛走了进来。 你们不是没有带武器来吗？鲁营长，鲁营长， 不行。弟兄们要靠的防身，我要对我的战士负责， 你还要对整个医院负责，对安全区20万条生命负责，你知道吗？刚才日本鬼子在教堂搜到一顶钢盔，当场就打死17个难民。陆营长，不能让鬼子找到借口啊！ 什么借口？ 可是战士小广东还是很担心。 鬼子想杀就杀，安全区顶个屁呀！我求求你，别缴我们的枪。小兄弟，要相信国际委员会，只要放下武器，我担保你们的安全。 在展涛的劝说和保证下，考虑到安全区其他百姓的安全，战士们强忍着不舍，将自己的武器扔到了水塘中。这一天，已经和桥本来到南京的丽媛笑，在被关押的人群中突然发现了昔日的恋人柳晶晶，于是他把柳晶晶接到了自己的官邸。 为什么不放我走？ 不行， 外边到处都是失去控制的士兵。 我宁愿死在街头，也不愿意跟野兽待在一起。 静静，你现在就这么讨厌我？你忘了我们在哈尔滨读书的日子？这张照片我整整保留了6年。静静，满洲事变以后，我 满洲事变，你们杀死了我的全家，你们杀死了多少中国人？ 这又不是我干的。 是的，这不是你干的，可你跟他们一样，也穿着这身兽皮，沾满血污的兽皮。战争把你们都变成了野兽。 静静， 你敢说你的手上没有沾过中国人的血吗？ 柳晶晶的一番话让厉元孝无言以对。这时日军得知佐佐木拍摄的日本军人照片被洗印出来，放在了一家照相馆里。因为佐佐木醉酒，无法得知具体照相馆的地址，于是日军无视国际规定，闯进国际安全区进行强行搜查。更令人发指的是，与此同时还随意屠杀手无寸铁的军民。鲁营长和战士们想抵抗，却因为手无寸铁而被杀害。护士白燕也落入鬼子的魔掌，展涛想救白燕，却被日本鬼子拉住，被强行让他目睹日军强暴白燕的受刑。最终白燕因为反抗而惨死在日本鬼子的刺刀之下。这时已经躲到国际安全区的范长乐妻子以及刚刚出生的婴儿也被日本鬼子杀害了。日军屠杀过后，侥幸生存的展涛、范长乐聚集在米尔斯教授的房间里。凯蒂为范长乐端来了茶水。 范先生，来喝点吧。 看着自己手中被日本鬼子摔碎的玉坠，范长乐悲伤地痛哭起来。 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我的孩子。 米尔斯教授强忍住悲伤，走到了书桌前。 爸爸，你还想提抗议有什么用啊？ 不，不是为了抗议，是为了揭露，向全世界揭露。 对，通过揭露来制止他们的暴行。可惜汤姆逊先生的照片和电影给他们搜走了，那可是有力的罪证。 照片？ 有照片，我有。 事不宜迟，展涛和范长乐立刻前往照相馆取照片。为了安全起见，展涛在外面放哨，范长乐进去拿照片。谁知道范长乐刚刚拿到自己藏起来的照片，就被躲在暗处的日本鬼子发现了。一番激烈的搏斗后，范长乐总算躲过了鬼子的追踪，不过他也在搏斗中受了伤。为了能将照片安全送到米尔斯教授的手中，范长乐找到了躲在暗处的展涛。 展大夫，给你照片，快走。 不，范先生，我背你走。 不，你不管照片了。 我不行啊，展大夫，在日本鬼子面前，我给咱中国人丢了脸。今天你就让我像个人一样吧，范先生。 大夫， 不容展涛再争辩，范长乐从暗处走了出去。他要引开鬼子的注意，好让展涛能够顺利的逃脱。为此范长乐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听着远处传来的枪声，展涛心如刀割。可是为了让日本鬼子的暴行大白于天下，他忍住悲痛，小心谨慎地赶往米尔斯他们所在的国际安全区。怎奈这时日军也加强了搜查，大批日军遍布南京城的大街小巷。被追得无处可逃的展涛潜入了一家公馆，正好遇到了被软禁在这里的柳晶晶。听完展涛的简单陈述，刘晶晶立刻带他躲进了自己的房间。刚刚藏好，日本鬼子黑岛队长就敲开了官邸的大门。 原来是立元军的相好， 我们要搜查一个人。 什么人？我这除了丽媛没来过什么人。 是吗？那好啊，就让我们参观参观丽媛君的新房吧。 你们怎么这样无理取闹呢？请你们出去。 这时丽媛笑走了过来， 口口声声为了我的安全，你看看吧，连我的房间都要搜查。 丽媛君，刚才我们的确看见一个可疑的人。 怎么，真的要搜啊？那何不上楼去连特使的房间一起搜？特使刚刚入睡，你们这样横冲直撞的惊扰了他。黑道君，你担当得起吗？ 那就不打扰了，请多原谅。 黑道走后，李元孝走到了藏着展医生的房间门口，在门口犹豫片刻后，放弃了打开房间的门，而是走到了晶晶的身边。 晶晶，希望你能理解我，请相信我还是过去的丽媛。 丽媛笑走后，刘晶晶立刻将展涛转移，谁知展涛因为中弹包扎时留在刘晶晶房间里的血衣还没来得及扔掉，就被乔本发现了。于是乔本大怒，命丽媛笑亲手杀死了刘晶晶。历尽千辛万苦，展涛终于在教堂与凯蒂会面，但这时追兵已经迫近，展涛叫住了凯蒂。 凯蒂， 展，怎么样？ 照片我拿到了。 他们来了，快走， 你先走吧，不能让他们发现我们在一起。快， 那你， 我从那边出去，码头上见，快走吧，快。 展涛将日军的罪证交给凯蒂后，自己潜上了钟楼。乔本得知后立刻命令士兵火烧钟楼，烈火之中展涛敲响了巨钟，在震撼长空的钟声中，凯蒂乘坐的商船开航了。凯蒂情不自禁地打开那包血证，一张张照片让人们永远记住日军在南京屠杀30多万中国军民的罪行。 根据确凿的证据，日军侵占南京后连续进行了6个星期的血腥屠杀，30多万无辜同胞惨遭杀害，让我们永远记住这血血的数字。 电影是梦想与现实的碰撞， 你已经有了洞察力，你有 电影是光与影的交流。记忆中的过往，幻想中的未来。今晚我们说电影，精彩上映。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今天永恒记忆单元，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国产影片《屠城血证》的故事。影片获得了1987年原广电部优秀影片奖、1991年日本东京世界和平电影节故事片奖。在这部影片拍摄时，恰逢日本战犯东史郎的日记公布，导演罗贯群看到其中的一个细节，东史郎他们往一个裁缝身上泼汽油，塞进麻袋，活活烧死，于是立刻在影片中加进了这个细节，从而更加真实地反映了当时日军的残暴罪行。在伤兵医院拍戏时，剧组组织了一群老年人做群众演员，在拍摄过程之中忽然有两个老太太相对而泣，大家细问之下才得知，原来当年其中一位老太太的丈夫就是在这一天被杀死，而另外一位老太太的兄弟被日本鬼子捅了7刀。好的，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这部影片的片头音乐。我是英超，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代表制作人小强，录音师乐乐，感谢各位收听，下期节目再会，稍后是广播剧场。